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贾欣，今年22岁，他1.73米，然后长得微胖，眼睛小小的，皮肤古铜色，是寸发，经常穿的是运动衣。我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你。然后其实他是我爸，因为在人生很多事情上他给我的支持都挺多的，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高考成绩特别不理想，当时有想过那个放弃学业，但是我爸就是一路支持，不管是财力还是精神上都一直特别特别的支持我，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 忘不了深夜为我亮的最后一盏灯，那时刻照耀我专属的心，多少次送我独自离开红红着眼睛，转过身头发渐白的背影，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纵然世界不同你曾给我的梦境，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啊啊啊啊，小时候每次拥挤里无法将你背起，这一次我想我一定可以，好多年留下话在嘴边从没能说清，当此刻唱这首歌给你听，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5，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Hello， 我是女神旁边的另外一位女神。 我是今天非常土的胖泽华。 为什么你要给自己加一个土？ 因为我今天特别想要穿一身比较土一点的衣服。 在这里 打造这样的一个人设。 你很过分，你身上的这个品牌很有可能会给我们投广告，你快出去。 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不是说这个品牌的问题，是我今天自己这个人设的问题。从发型到这个整体的状态， 你的人设一直是这样啊。 那是你。 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啊，在这样一个很悠闲的周二的下午，又是我们很吵闹的三人组，来给大家带来本期的女神百分百。 咱俩走吧。 好，走走走，我们携手出去。 不要了，很需要你们。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主题是什么呢？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冬季旅行的这个季节，有哪些鞋是适合我们在旅行当中选择的。之前我们节目在旅行环节也做过一些千万不要选择很磨脚的鞋，也带到现场来给大家看了。然后现在是冬天，大家出去肯定是要以保暖为主，但是拍照呀凹造型，女生又很难说穿一个 UGG 那种雪地靴。 哎， 就 是说，但是在上学期间 UGG UGG 是流行的。 对呀、啊， 为了显腿，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 ugly。 我觉得不丑是不丑、 那你穿啊。 我那个时候真的一直都穿， 我也在穿、所以这就是流行一直在变。那么今年冬天如果去旅行的话，穿什么鞋出去会比较好看，并且不光要好看，还要是一双能很舒适让你走很远路的一双鞋才是最实用的。 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女生现在穿 UGG 可能觉得有点土，但男生一直穿 UGG 都是 OK 的。 我去年还买了一双 UGG 呢。 真的吗？那你下次穿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好，等天凉啊，不是什么凉快，对，等天再冷一点的时候。 你买的是那种高的还是短的？ 我去年买了一双短的，后面 短的是好看的。 对，去年买的那双短的其实很挑腿型，然后去年买的那款是跟 我又不怕腿型的问题， 我怕呀，是跟迪士尼合作的，所以它的那个后跟还绣了迪士尼的一些人物， 哇， 很可爱， 那很好看，有没有亲子款？ 没有哎。 所以下一期可以做这样一个主题，原一穿 UGG 到底值不值得嘲笑。 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辣妈酷爸们，宝宝就太小的小朋友，5岁以下吧，不太适合长时间穿 UGG 这样的鞋子、因为这样的鞋子的支撑力是不太好的，对他们走路习惯还有腿型的这个发育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不要去给孩子买。 你这个消息很到位，因为我今天还在想要不要给女儿买一双 UGG 的鞋。 她还不会走路。 马上就会了，说不准明天就站起来了。 这是一期亲子类的节目吗？ 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三个人今天很吵闹但是却很实用的推荐了。首先来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消息呢，带来一个非常实用的资讯，也是关于出门旅行神器的。明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国外的网友给近期的一些小发明罗列出了一个排列，是说在旅行当中的一些神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 哇，是什么？ 你们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雨鞋。 它肯定是一双鞋没错啊，但它其实是一个帐篷鞋。 帐篷鞋。 对，这双鞋现在看起来是这样，比较密密麻麻的， 就是一双板鞋，然后外面罩了。 但是当它展开之后它是一个帐篷。 它居然藏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对，我觉得还挺酷的，虽然鞋本身看起来不好看，可是如果是图个新鲜，谁送我一双我会很想要。 哔哔哔，提问，这样的一款鞋把它打开变成帐篷以后得多臭啊， 鞋还在， 你想一下。 你要看是谁穿，如果是胖泽华穿应该会很臭，大家还是要， 我愿意买这样一双鞋，然后带你们出去织完一个帐篷让你们去住到里面。 可是我就想说，打开以后这双鞋还在吗？本身 还在啊，你再把它折叠回去还是一双鞋呀、啊、 不，我的意思是说打开以后这双鞋就已经不能做鞋 了、鞋就不在了、 不然的是哆啦 A 梦吧， 很酷， 它可以变一个帐篷出来。 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很正常了，就是也被大家评 速干衣， 不是被大家评为很实用的一个叫做旅行夹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个兜，基本上 它的兜的设计多到你可以把全身所有东西全部装进去， 这个东西 女生根本不用带包。 这件衣服过安检很有问题， 也会很沉吧？ 过安检那个， 对，我觉得它是有 bug 存在在里面的， 所以也就是它比较适合户外吧。 对，这些发明都很有意思。还有接下来这一个是滑板行李箱，你们知不知道有些人是沉迷于滑板的？ 是的，很多。嗯， 出门都会带滑板。 看了一个大学生视频，他就看到学校里面有很多人在玩滑板， 对， 轮滑。 哎呀，也会有滑板啊。 OK， 大家不知道，我们看到这段话是滑板。 所以这样的一个滑板式的旅行箱，你们会觉得鸡肋吗？ 不会， 鸡肋，因为它要折叠上去，把那个滑板的那个部分折叠上去，势必会牺牲掉一部分旅行箱的空间。 是的， 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旅行箱的空间是最重要的，比能不能比好不好滑或者方不方便我便携更重要。 也对。 你可以变成那双鞋，然后打开以后又是个帐篷。 接下来这一个也是上榜的一个东西，让我也觉得很鸡肋。 勺子 和筷子， 它是勺子、筷子和碟子的一个组合，你可以把它任意组合，它可以变成任意这三种东西里你想要的其中一个。 里面还可以调瓦萨比。 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很不实用。 对，因为我平时旅行是绝对不可能说随身携带一个什么筷子呀、勺出门的。 我也不愿意带餐具，很懒。 而且像。 但其实带餐具是好习惯。 真的吗？ 因为幽门杆菌这个东西成年人很容易被感染。 是。 然后一旦家里面有一个人得了幽门杆菌，然后 全家人都会。 中国人餐饮习惯大家在一起吃嘛，所以很容易全家都会得到。对。 所以这个其实还可以入手一下。 对。 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带这样一双的。 就是也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话可以带自己专属的一套餐具，这样会比较卫生一些。 那你们两个人出门旅行你们会带牙膏吗？ 啊，那当然，我一定会带牙膏和牙刷，一定 无论去哪都会带。可是如果酒店里 都 已经很完善 了、啊、 No， 牙刷我不行，不能用那些，因为刷完那 牙刷会带了，那牙膏人家问是牙膏， 牙膏我会带自己， 牙膏你也会自己带、 那你会 为什么呢？ 考虑尝试这种牙膏粒吗？ 啊，这辣似的。这个我买了， 好用吗？ 一般，很便携。 味道是好闻的吗？ 啊，味道是 OK 的。但是你作为成年人，你也不是像小朋友一样吃牙膏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带一些更专业 的。你真的是个外貌协会的耶，这个牙膏外表很好看。 对，一粒一粒跟小小的那种柠檬糖一样。 接下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叫做内部空调夹克。在他这件衣服里面其实是装有两台微型风扇的，然后可以把风吸进去，再从领口和袖口拍出来，然后帮助汗液的蒸发，从而达到给身体降温的效果。 嗯， 有些人如果要是去一些温度非常高的那种地方可能会需要准备这种东西， 可是它的外形， 比如赤道之类的， 它的外形如果做得更帅气一点的话，可能 这样已经挺帅了。我觉得很适合在982直播的时候穿上这样的一身衣服。 这982直播间太热了，老板快给我每人订一件， 变成工作服。 这些发明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接下来这两个，最后两个是给专门给懒人设计的。就如果你在机场拉着行李箱的话，它上面有一个专门 杯架， 给你放杯子的地方。 这很不实用啊， 很鸡肋， 而且必须是一样大小的这样的 一个杯子。对，而且你还要把它拆卸下来。 对啊， 一般这样的杯架可能应该是可以收缩，基本上可以容纳任何大小的杯子，这是 OK 的。但是你知道，就像是像这个设计还好，它是在两根行李杆中间，它不会延伸你的行李箱的这个体积。但是你知道，同车一般如果它没有自带杯架的话，你可能会给它另外外加一个杯架。 哦、 那这样的同车本来是这么宽，然后你就必须要变成这么宽。你过一些通道的时候你就会过不去。 他真的很喜欢把任何类型 的 节目变成母婴节目。 大 家继续收看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女神100%是母婴的环节。 你还想妈妈，他给自己做一个广告让他出去，请警察把他带出去。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个旅行出门要带的神器，我觉得很适合胖泽华。他的名字叫做鸵鸟旅行枕，跟平一般的、对，是这样形状， 很 适合你。 前两年就有了，前两年有那种像太阳的那个， 你可以睡得很踏实在里面。 哎，真的，因为你在车上或者是飞机上，其实你把头靠在就是车窗上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震动， 是 会把你的头震得很疼。 但是你们会愿意戴这个吗？ 我 觉得太丑。 No， 太丑。 我就算脖子酸得要命，我也不会戴。 发型也会没有。哎， 我觉得很帅，一点都不丑，很潮。 because yesterday, yesterday。 那明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攒钱送你一个这个。 不用这样，马上就要圣诞节了，不如圣诞节的时候送你一个好了。 我们中国人可不过圣诞节。 我愿意送给你们别的礼物的。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旅行神器，有一些很有意思，很适合大家去购买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今天呢，我们女生妈上的第二条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懒人的。最近发现，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发明了一个很适合单身或者是一个人去出差、一个人去旅游、很孤独的那种人士的一个懒人火锅。 汪汪，真好吃！ 你们有听说过吗？ 没有， 没有。 来给你们看一下，孤陋寡闻了吧？而且它还是麻辣锅哦，它的原理很厉害，就是你往里面倒入冷水，然后它这个东西本身会给你一个加热的，类似于暖宝宝那样东西，你把它放在下面，把盖子一盖，过几分钟它就成了一个热乎乎的火锅了耶。 哇，就是说你一个人独自出门，你可能也没有心情说我一定要在当地找一家很好的馆子，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少数，就 会不会边吃边哭？它的销量非常之高哦， 出差的单身族，对。但如果你已经是旅行了，即使你是一个人，你也不会说真的我都旅行了我还一个人窝在屋里不出去。 他说的对，一个人的时候也会点一桌子的这样的 一个 锅子。对 啊，那是你啦，他已经红到了一定程度，而且很多很多品牌纷纷都出了类似于这样的，什么牛杂火锅呀，什么懒人火锅呀， 看上去确实是很实用，而且 类似于方便面的方便火锅。 对，你坐长途的汽车火车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锅也比你做泡面要来得更幸福。 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为了新鲜感尝试一下是可以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里面也添加了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而且也不符合我们女神百分百健身环节。 没关系，今天星期二， 今天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节目？ 大家可以关注每周一下午4点到5点女神百分百的健身趴。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重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聊如何在冬季选择一双好穿又好走的鞋。那今天女神马上的第三条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是教你如何让新鞋不磨脚的一些小窍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实用，因为到了夏天穿凉鞋的季节的时候，如果男生稍微仔细一点看每一个女生的脚后跟的话，你会发现伤痕累累， 真的是脚后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对，脚后跟心想说我到底招谁惹谁了。 我到夏天脚后跟常年是红的耶， 黑的，到后来是黑的。因为你好 就是原来的伤疤好了，然后你又有新的疤，然后不停地就变黑了， 很惨。 所以有一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嘛， 对， 真的是这样。然后刚刚那个视频里教了大家一些防磨脚的小妙招，其中有一个是贴创可贴，我跟袁英也在说，其实创可贴这个招数不是很管用， 但是他这个视频里面提示了说一定要提前贴，就不要等破了以后再贴， 对， 因为破了以后贴就更比如疼痛难忍。但是创可贴会有一个问题是它会被鞋子挤出来， 嗯， 然后你到时候走着走着从你脚后跟里面掉出来一个创可贴是 很尴尬， 其实很美丽的。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冬季旅行出去穿鞋的一些小窍门。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 party 要开始喽！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那今天这个旅行环节一开始呢，我想问问你们两位，作为男生和女生，如果要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的旅行，你们会带几双鞋出门？ 我先说吗？ 嗯 嗯，我一般带两双，然后当地可能会再买一双。 嗯，基本上都是这样。 嗯， 看 带两双什么类型的 啊？我一定会带一双踏拉板。嗯，就 可是冬天吗？冬天也会带吗？ 冬天有冬天的踏拉板啊。然后我有一个怪癖，就是我到酒店，不管住什么样的酒店，就我除了会自己带牙膏和牙刷以外，我一定会自己带一双拖鞋。然后那双拖鞋一定也是好看到可以穿出门的。然后同时又舒服，就是那种橡胶底儿的那种夹板拖。嗯， 我也会带一双拖鞋，但就只是在酒店里面穿。 冬天你们也会带？ 因为酒店拖鞋都不好穿呢、啊。 有好穿的、啊， 跟脚， 对 呀，不太跟脚、 啊。 你们在酒店里穿拖鞋要跟脚干嘛？ 一定要跟脚啊。 你要在酒店房间里面跳广场舞吗？ 因为你今天出门穿那个鞋已经觉得很累了。 那你回家一定要释放你的脚，然后只有你最熟悉的那双鞋子才是最跟脚的。 天哪，你们两个真的是精致生活的人。 你突然发现跟我们有差距了。 有差距，因为我出门就是能一切从简、哎、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提示，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这一点。 嗯。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多费钱多费力的事情。 是的。 你只是给行李箱里面多放一个踏拉板而已，它不占什么地方。 所以我多嘴问一句，你们出门带的那个踏拉板它是专门只为旅行准备的，平时在家的时候是不会拿出来的吗？ 它是踏拉板，我是拖鞋，是两种概念。 我那也是拖鞋了，踏拉板就是拖鞋。 但男生的拖鞋跟女生拖鞋毕竟， 我明白， 我觉得男生拖鞋还挺占位置的、 啊、 有的时候你会专门拿出来一个空间放这个拖鞋、啊、 因为男生的澡堂拖它那个脚背那边是弧形是 弓起来 的、 嗯、对，是的。 然后女生如果夹脚拖的话就很省地儿。 哦， 你也可以尝试带夹脚拖啊。 我不习惯穿夹脚拖、 啊、对，就是 也根据个人喜欢。 所以那另外一双平时经常穿的会是什么样的鞋？ 一定是平跟鞋，而且我不太会带皮鞋。 嗯哼， 就是你今天桌上放的这些，就是从 我这个我是不推荐的。 对，从镜头那边数过来，第一双黑鞋，第二双银鞋和最后一双这个丝绒的鞋子我都是不会带的。我一般都是带中间这两种类型，板鞋或者是运动鞋。 运动鞋， 对， 但是运动鞋的话，女生男生倒还好，因为男生鞋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 而且很百搭。 嗯 可是女生的话，你有的时候穿衣服就会有些局限性。 你出去旅行啊，你还会，你不会穿礼服对不对？ 不会， 那就 OK 了。运动鞋基本上都可以。 她会穿各种各样的裙子，长裙、短裙、中裙，可能她会觉得配这样的运动鞋不太好看。 但是其实像泽华带的那双白色的板鞋， 嗯， 小白鞋什么时候搭什么都是好看的， 是、嗯、穿大衣也是 OK 的，都是没问题的。 嗯， 那泽华你穿大衣也是 OK 的，都是没问题的。 嗯， 那泽华你出门的时候刚刚没有讲完，你除了带一双拖鞋之外， 嗯， 然后再穿一双鞋就 OK 了吗？ 对，穿一双运动鞋，就是基本上那双白色的小白鞋就好了。然后如果是秋冬的话，会带一双靴子，靴子很好穿。夏天的话， 我绝对不会带靴子。 靴子就是你直接穿着走的呀。 我会在当地买靴子。 但是你买回来的话，不是还是会占空间？ 穿在脚上回家。 对，我曾经是有一年是自己穿了一双靴子去，然后又买了两双靴子回来。 嗯，那你的行李箱就有一大半都占了。 谁再买一个行李箱、啊？ 你会不会还带盒子回来？ 我不会带盒子回来。 我也不会了，我也不会了。 但是靴子本身就很占地方啊，特别是男生的靴子很沉很沉。 男生的靴子不像女生的那种 SW 那种可以折起来，但是男生的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平时出去旅行的话，我也很不建议大家带靴子。 基本上是能轻便就轻便，尤其是女生冬天那种长靴，拿出来穿太不方便了。 那我可是要推荐靴子，我觉得男生穿靴子实在是太方便了。 你说出门旅行吗？ 对，出门旅行实在是太方便了。 因为男生的靴子是那种稍稍高一些，它的帮没有那么的高， 很好走路，又防水又防雨， 对， 然后还保暖，就很好， 可以理解， 对， 会很沉。 但穿习惯了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说穿一双运动鞋，然后再带一双运动鞋就很好，可以带两种不同色系的，而且又很轻便。 对， 而且有很多男生的品牌会出那种就是像袜子一样的，就是那种 袜靴。 对，袜靴就很轻便，你不觉得旅行穿那种鞋会很好吗？ 他腿太粗了，穿袜靴不好看。 那样很容易臭哎，因为旅行在路上走很久。 对对 对。 晚上你一脱的话，可能真的会把自己都熏到，自己都会嫌弃自己。 所以我的关键词是轻便舒适，对吧？所以胖泽华他的关键词可能 百搭，然后显得腿稍微细一点，对， 我觉得你就不用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还是有区别的， 还是多看周一的节目吧。 到底是一期一个宣讲类的节目吗？今天 看完周一的节目，如果大家看完周一我们健身的环节，可能有一个好的身材，你就能顺利的看周三的母婴节目。 这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还有在微信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来看我们的视频。 是的， 然后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如果出去旅行在秋冬季你会带什么样的鞋子出门， 以及如果你带了很失败的鞋，把你的脚磨破了，让你的旅行很痛苦，你也可以把你的痛苦分享给我们。 你今天的三双都会磨破脚啊，我都已经看到血淋淋的后脚跟了。 对，因为我是一个出门旅行很寸，我每次我一定会把脚磨破，而且是 因为你没有选择好，没有做好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就是磨到我寸步难行，就整个旅途很难过，因为你的脚一天有了那个磨破的记忆，它第二天第三天也不会舒服，基本上可能快一周才好，但是一周左右的时候这个旅程就结束了。所以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印象当中穿了很舒服鞋的旅程。 天哪，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没有准备好， 很惨。 鞋子也不想跟你长途跋涉。 我可能是脚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穿运动鞋都会被磨破的人。比如说，我不知道原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有些女生穿那种窄头的鞋，穿多了之后，她的那个大拇指的那块骨头会被磨得有点变形， 你 知道吗？ 我见过你的脚，我 知道。对对，你 们女生脚真的好可怜，不是黑的，就是变得， 我觉得 变形。 很多人都会这样。 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根据自己个人的脚型。其实脚型主要看除了脚背厚和宽，然后你的足弓的位置以外，其实脚趾头的排列也可以看出你到底适合鞋头什么样的。 是的，真的是这样。就像我这种脚型的人，我后来也研究出来了我适合什么样的鞋出去旅行，所以再下一次旅行我就不会选错了。 原来这是一期中医节目。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一会儿见喽。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在周二这样一个很悠闲舒适的下午，是我们三个人在陪伴大家。我是小雨。 Hello， 我是袁一。 我是今天穿的比较丑的泽华。 你不要老这么说，你今天穿的很好看，品牌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是你自己没有打扮很 好。说的对。 好，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呢，是我们要一起给大家推荐一些很适合在秋冬旅行穿鞋，以及根据每个人的脚型来怎么样选择一双适合自己的鞋的小技巧。 一会儿这个直播间可能会充满了气味。 现场换上吧， 各种换鞋，各种试鞋。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脚型吗？其实我们三个人的脚是都具有代表性的。还是说咱们就用语言来描述一下自己的脚都长成什么样？ 所以你说想的是 现场脱鞋， 现场脱吗？ 对呀、啊， 然后把脚展示给大家看。 我的脚也不丑，有什么害怕、 啊？你不是你的脚是黑的吗？然后前面又是变形的？ 谁说的？ 我是变形的，我是非常典型的变形脚。所以 那这样吧，我们俩就把这个袁一的脚当做一个示范，请袁一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脚型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不同的脚型应该怎么样穿鞋。 这样，袁一，你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脚大概的情况，以及你平时怎么选择鞋的。 我的脚五个脚趾头基本上是平的，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呀， 五个脚趾头是齐的。所以 齐的 啊，几乎是齐的。 不是应该是那样一个小斜坡下来吗？ 微微有斜坡，但是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我的最小的那个小脚趾比我的第四个脚趾要长，所以我穿不了太窄头的鞋。 小脚趾比第四个脚趾长，哎，我好像听说一个说法，如果你的小脚趾比第四个脚趾头长，说明你很聪明。哎 耶、yeah， 可见这说法非常的离谱。 这个说法这个没有什么可考证的了。然后还有我见过有人的第二个脚趾头比第一个脚趾头长的，那样的脚型就很适合穿尖头鞋 哦， 因为你想尖头那个尖上， 第二个脚趾头就是应该比第一个脚趾头长啊。 你看吧， 第一个是大拇指啊， 大拇指很多大，你看小雨刚刚说应该是个斜坡，所以他的理解的脚型应该是大拇指是最长的，对吧？ 对， 你看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形状的。 没有正常不正常，每个人的脚都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以为都是这个样，大家脚型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是二脚趾头最长。 我是三脚趾最长啊。 啊，那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就很适合穿尖头鞋。 哦，男生也有尖头鞋， 正好中间那是尖的嘛。 对对对对，那像我这种五个脚趾头齐平的，尤其是小脚趾特别长的人，就不适合穿尖头鞋，因为就你想，它就宽，它会被挤到，所以它其实适合穿鞋头稍微远一点，或者是方一点的鞋。 所以刚刚听到他们两个说的，我感觉我可能我的脚型不适合穿鞋 啊。不不不不， 那你的脚型什么样的脚型？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大脚趾头旁边那个骨头有点鼓起来。 对， 所以他适合穿那种，我可以拿鞋来举例一下。 可以， 像这双鞋其实是适合小雨的，因为他的这边的鞋的开口会比较浅，这个头会比较浅。 对， 如果这个头一直遮到他的脚背上的话，就等于这个大脚趾头骨头这边会完全被包住。那他就会很受罪。 对， 可是如果给他一些空间，这个鞋头稍微浅一点，他的这个骨头这边就不会被包得那么。 对，他如果是一直延伸到这儿的话，我的脚就会很难受。因为为什么要强，就是一直在说这个骨头的问题，是因为很多的女生朋友其实 我妈妈就是这样， 对，都有跟我一样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维多利亚也有，他叫做大拇指外翻。 好像说大拇指外翻的这个情况，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是要做手术的， 因为 很可怕。 Victoria Beckham 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穿高跟鞋，因为大家看到很多他的街拍都是抱着娃，然后穿12公分的高跟鞋，就是他本尊。 就是，所以大家男生可能真的很难以理解，说女生这个大脚趾外翻的这个情况到底有多痛苦。就是如果你穿了一双不舒服，比如说今天我带来了一双， 那这个鞋子的鞋型就不适合你啊。 对， 它会很磨你的脚。 带来了一双这样的鞋。 对，它的鞋头就太过深， 它很新，因为穿了一次发现脚被磨破了，就没有再穿。 他这个 鞋很像在跳舞的，在舞台上会穿的鞋。 就咱们单从鞋型上来说，就不适合大拇指外翻的女生来穿这样的鞋子，因为它鞋头太深了，把整个大拇指外头那个骨头都给包裹住了。 对，就是这个鞋，如果要是大拇指外翻的女生的话，你走几步路，你的那个脚趾头骨头就会感觉明显的不舒服，然后到最后。就是之前我跟我老公去日本玩，然后穿了一双有点压脚面的那种鞋，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脚的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就像骨折了一样，寸步难行，我没有办法再走一步路。最后我们就是在随便一个街边找了一个按摩的店，然后专门做了一个足部按摩。 哔哔哔，提问。请问，既然你知道你的脚型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还要买这双鞋呢？你当时试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难受吗？ 没有，我就会觉得说这双鞋应该还好吧，就我每次要买的鞋应该都会幸免吧。 你知道是这样，女生她是这样的，她在鞋柜专柜上买鞋子的时候，她试的那两步 是不会累的， 服务员都会提醒你说你走两步试试，因为鞋好不好穿只有自己穿上脚才知道。你在那个地毯上面走的那两步，你都永远觉得说这双鞋一定是我买的最舒服的一双鞋。 你很懂我， 其实它的鞋跟有15公分，但我依然觉得我可以 hold 住它。但是买回家以后，你发现从客厅走到卧室的距离，你就已经寸步难行。 什么叫做败家？这就是鲜活的败家。 真的，我之前还买过一双那种就是有点像木头材质的那种鞋，能 get 到吗？ 木头鞋 还是在老佛爷百货买的哟，很高级的一双鞋。然后回到家之后，有一次我就是从赛特然后走到咱们台的这个距离，我的脚已经被磨出了 一 个水泡， 100米， 100米之内，然后我的脚已经被磨出了一个很大的水泡，两个星期才好，然后流脓，完全破皮，就很恐怖。 你的脚真的是很可怕，要不然是脚趾盖翻开，要不然小脚趾变形，要流脓。 但是为什么说女生你买的鞋有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是你还会不断的去尝试，是因为有的时候有些鞋你磨破了一定程度之后，它就跟你磨合好了。 但有些鞋子是一直都磨合不好的， 所以你难道很不理解吗？你在生活当中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出去旅行没有过一次说把脚磨破？ 我出去旅行从来没有把脚磨破过，没有过。但是我理解到你那个脚背那个问题，因为我的脚型是属于脚背偏厚的，所以有时候穿一些像比如系带子的运动鞋，如果把带子穿得太紧的话，可能会压迫到我的脚背，我的脚背就会走多了以后就会发麻发胀，就整个感觉脚背就鼓起了一个山， 想爆炸吗？ 想爆炸，对对对。所以我一般不太喜欢买那种系带子或者是那种搭帕的这种鞋子，因为它有自己固定的一个弧度，我会一般愿意买像我今天带来这种粉色的运动鞋，这种不用系带的，穿起来又方便，脱起来又方便，然后对于脚背的局限性也没有那么大。 但这双鞋真的很难穿，以我看他每次搭配的经验来看，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可是他今天带来是你是要推荐给大家还是不建议推荐的？ 我推荐 这双鞋很红，而且有段时间还不太好买。 这双鞋我觉得它的舒服点在于它的鞋底啊、足弓啊各部分都是 OK 的，但是它唯一的不好就在于刚刚泽华说它的颜色、它的材质不太好搭配，而且它上脚以后不太，它的脚型是不收敛，它是膨胀型的脚型，所以不太适合微胖的女生。以及它这个材质是丝绸质地的，所以其实这双鞋我只穿过两次，但是鞋头这边就已经折成这样了。 它是不可逆的，真 的 是， 就看上去显得很旧， 但鞋底真的非常干净。 对，就穿过两次。所以这种鞋子就是，我觉得只能穿一季吧。就是或者如果你一定要买这个鞋的话，我觉得你建议，其实他们还有同样这个一个系列的那个拖鞋踏拉板。那踏拉板很舒服， 你真的很喜欢买踏拉板， 对， 因为踏拉板真的很方便。然后我今天早上穿的这双鞋子是我推荐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穿。 你要不要去展示 展示 一下？ 冬季的时候。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在秋冬适合选择什么样类型的鞋去旅行。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女神袁一也是到了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了一双她现在脚上穿的鞋。我们把镜头给到袁一。 所以我是要把脚抬到这个椅子上的还是？ 抬上去，抬上去，很好看。 不好吧？ 她今天推荐的这个鞋，实质上的其实它也是一个踏拉板。 对，我可以把 脚托出来，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可以让大家理解一下他说的，他形容了塌了板的含义，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那种鞋。 对，酒店里面穿的一定是夹脚托，但是可以出门穿的夹脚托，因为冬天没法穿了嘛，所以像冬天可以穿的是这种这两年很流行的穆勒鞋，它算是穆勒鞋的一种， 算 只有鞋头，但是没有鞋跟，然后呢又是平跟的，虽然它这个底儿有点，它是那种硬的底儿，但是它很跟脚，而且因为里面有毛毛， 是的， 所以保暖性是很好的， 而且它这双鞋很巧妙的给人一种以为很暖和，因为它里面的底儿是一层毛毛。 对对对对对。 哔哔哔，提问。同事小王穿这双鞋来到了办公室，然后被领导叫住，哎，小王，你怎么穿着拖鞋就来上班了？请问这双鞋是拖鞋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看你的工作的环境，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对于职场的那种穿着要求很高的话，那这个鞋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 对。但咱们今天不是说旅行吗？旅行就可以稍微 freestyle 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旅行的话，如果不是天气非常非常冷的时候，原因这双鞋是很推荐的，因为它走起路来很方便，而且像今天我也带来了一双可以踩下去踩脚的这种鞋，虽然有点脏啊，因为真的穿的次数很多，就非常方便。 使用率很高， 对，使用率很高，就这种类型的鞋也很适合。但是那泽华以男生的角度好像一直不能理解这双非常大热的这个鞋。对， 哔哔哔提问。 好， 同事小李穿着这双鞋出去去玩，是在冬天，他发现很冷很冷，因为后脚背都是在外面呀。 没有，他这双鞋很巧妙的一点是，它是羊皮的，很软，它本来设计就是可以踩，它也可以折上来穿。 那依然是整个脚背还是在外面的呀，冬天就应该把脚捂起来呀，特别是如果你长期在外面走 的话，这个鞋子里面可以配袜子的。 对， 那配你刚才那双鞋呢，那个脚是肯定在外面的吧。 我这个鞋如果穿袜子可能会有点滑，就抓不住鞋子， 所以还是在室内穿比较好，冬天出去的话。 哔哔哔提问原因，如果你冬天出去旅行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只带两双鞋，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女生搭配裙子什么的可能会需要穿袜子这个东西，那你会考，就是你是会视死光腿的类型，还是说 视死光腿？你因为可能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有些朋友不太了解，我是一个不爱穿袜子的人，很讨厌穿袜子。 他在冬天的时候也是光着脚就来节目当中， 光脚。对，我的癖好，但是大家不能跟我学习这一点了。我觉得就是很多老人家都会说，就是寒从脚起，所以一定要保暖。但是我真的很讨厌穿袜子。 太讨厌穿袜子只是为了臭美啦。 我真的是讨厌穿袜子。 好，继续来介绍我们的鞋。 好，继续来，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啊。刚刚我们的袁一在表演区里展示了一双他推荐给大家冬天的一个，哎，其实还比较适合秋冬的一个塌了板。 对，就是穆勒鞋嘛，穆勒鞋一个变形。然后穆勒其实有很多，像坡跟的呀，带一点跟的呀，方跟的呀，细跟、圆跟什么的，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是的， 然后像里面有一层毛的话，其实保暖性还是不错的。 哎，但这个鞋的话，男生其实也有这相类似的款。 对。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穿这个袜子的话，光着脚穿，大概穿个两三天，它会臭。 但是你知道吗？就只要它里面的毛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像 UGG 这样一类的鞋子，里面都是真羊毛。 是。 店员会跟你讲，穿我们这样的鞋子，推荐你光脚穿。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羊毛带给你的最初的质感。 我也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但是不建议你连续一直穿它， 因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脚汗。 明白明白。 你一旦出脚汗的话，它一浸染 会很臭， 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所以就穿一天晾一天。 对，不要连续穿了。 今天泽华现场也带来了一双鞋，很给面子，在我不断的督促他 下， 对， 这双鞋真的是很实用，很实用的。 要不要拿起来展示一下？ 好，请小雨拿着展示一下。 你真是懒到家。这双鞋是很多男生的鞋柜里面必备的一双。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它实在是太好穿了， 很好用。 对， 对， 搭配也好搭配， 穿到天荒地老， 然后穿起来又很舒服，走多久的路都不会觉得难受， 而且很多 不会觉得 场合都会适合穿这样鞋子。 可这双鞋看起来很新，你没有怎么穿过？ 这双鞋就是有一些场合的时候穿的，还有一双日常穿的同样的一款。 咦，我快把你的鞋放下，感觉很臭。 一共就穿了两次，好不好？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女生像我这样的女生，爱穿运动鞋的人，我也会买这种类型的鞋子穿。就真的很百搭。 而且这些年穿西装也很适合穿这样的一个运动鞋。 现在对，很流行西装的时候配运动鞋。 西装我觉得是要挑人，如果我身材太过于胖的人，可能就不太合适。 你说西装配运动鞋吗？ 对。 胖子不可以推运动鞋。 不是，就是胖黑运动鞋就会显得更加的那个。 被警察把抓走。 下回我们找一个身材偏胖的男生来尝试一下西服的搭配吧，好不好？我们由周五的节目可以选一期来做这样的选题。 没有，因为我们身边都是，我们都认识好几个这样身材微胖的男生。 咱们请到直播间，然后让泽华代表身材标志的男生。 到时候我就会改变另一种说辞啊。 很好玩。那今天我们在旅行当中分享给大家一些就是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鞋子，男生女生我们也都涉及到了。 是的， 希望你下一次旅行可以让你的脚过得舒服一点。 所以今天这些节目其实把他们两个请来就是为了一起弹劾我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情况像我一样，比如说在旅行当中不知道该怎么选鞋，或者是脚型有一些问题的女生，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给你得到一些帮助。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花语环节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和袜子有关的话题。 哇，我们聊哎。 有一个女生发来吐槽，她说我男朋友最近跟我吵了一架，我很苦恼，因为呢在我男朋友的脑海中，肤色打底裤袜就是老奶奶们才穿的、啊、有一天我穿了一个肤色的打底袜，他就跟我吵了起来， 就是这种丝袜， 对，说我非常的不洋气，很土，让我立刻换掉。但是我觉得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可以假装自己是在光腿，所以非常想问问大家。然后这个女生还发了一些图片来。 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 她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女生冬天嘛，要么你就是穿肤色的袜子，要么你就是光腿，要么就是黑色的袜子，其实就这几种选择。如果是袜子的话、 哦、有些女生还会穿白色的袜子。 哎，我 所以就于这个袜子的问题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是非常值得探讨、嗯、我本来想这周五的时候专门还开辟一个环节来教大家怎么在秋冬的时候选择适合自己的丝袜。 这个袜子的问题我也很苦恼，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如果穿黑色打底袜，我自己会觉得稍微有点不时尚，可是如果光腿的话，我又是那种没有办法有勇气光腿的人，我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代替它。 来，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女生的苦恼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就是其中的当事人。嗯，我老公也会认为说在他眼中肉色丝袜，也就是所谓的肤色打底袜、嗯、是臭的， 是臭的， 这个就是臭的， 不是丑，是臭， 是臭。 为什么？那他一定是有阴影啊。 不知道，他就觉得肉色丝袜看上去臭臭的，很奇怪。然后呢，我也会觉得说，我之前认为说肤色打底会假装自己是光腿、嗯、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实操之后，我发现其实反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肉色丝袜让你感觉是光腿、嗯、它会给你一种膨胀感、嗯、因为有一些肉色丝袜里面它不同程度的会加一些反光材质， 哦， 那样就会让你的腿整个都显粗，所以那样反而没有光腿的效果。 或者有的女生可能肤色如果比较黑的话，那个肉色丝袜的颜色是比它本身的颜色要黑的， 对， 还有白的。 你要挑那种所谓的肉色丝袜，一定是要你自己上腿试，上手试还不太有可比性。后来我在上周五的时候，在我妈妈的指导下，我挑选了一双所有人都以为我光腿了的一双丝袜。 哦，是，我有记得那一天非常成功。 但那双丝袜你知道吗，本身肉眼看它是灰色的，嗯，灰咖色的。我一开始认为说我这么白，这个袜子 看上去是很深的一个颜色， 对，那穿到我腿上肯定就没有那个效果，不是光腿了，就不时尚了。结果穿到身上以后，出奇的效果好，所有人都以为我没有穿袜子，就算看出我穿袜子，还说哇，你的腿上就很细。所以就大家在挑选丝袜的时候，不要特别执着的去挑那种真正的裸色或者肉色、嗯、一定要挑比自己的肤色稍微深一号的。 那你意思就可以多买几双不同颜色的， 对对， 然后试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可是如果要是那种深色的丝袜，它其实通常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体来说一定是很薄的。 哦，对对对， 所以不会有什么保暖的效果。其实 那倒是，就是这样的薄丝袜它只适合在换季的时候稍微扛一下，但是你如果已经到了深秋隆冬的时候，那肯定是不抵用的，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力了，你到底是想时髦还是想保暖。 哎，那如果要是穿那种很长的长靴，然后露一点腿，或者穿一个那种深咖色的丝袜，会不会好一些？ 我一定会说不冷啊。至于冷 冷不冷的只有你们当事人知道。 对，泽华，你是怎么看待袜子这个事情的？因为前两天我穿了一个黑色打底袜，跟泽华一起去喝咖啡， 对， 整个路上都在嘲笑我说你今天很丑，你一点也不时尚，你竟然穿这么。 我可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可不要污蔑我。我只是说，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女生到冬天就习惯于这样的搭配，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打底袜，那叫是吗？还是什么袜？ 对， 然后再配一个短裙，然后上面再穿一个像她今天这样的一个白衣服。 那你认为说女生到冬天穿短裙的时候腿应该怎么穿？ 很想知道男生的看法。 要么你就不穿，要不然你就。 哎，如果我不穿，男生眼里会觉得突兀吗？ 就穿裤子啊。 比如说我穿一个长大衣，然后露了一截腿，然后穿一个靴子，男生会觉得说这样的穿搭会觉得哎呀太冷，就很突兀，会吗？ 第一眼会觉得很好看，嗯，下一秒就是真正爱你人会很关心你，就觉得你这样很冷很不好，嗯，然后就会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你，但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所以男生眼中的黑丝袜就是那种露肉的黑丝袜才是可以穿的，那种完全把 肉色的丝袜，泽华是可以接受的吗？ 不能接受， 不是，我是说黑色的露肉丝袜，就是透明，就是薄的黑丝袜， 很光滑的那种，很薄，那个很好看的， 是 OK 的。但是把肤色全部遮住的黑色袜子是不可以的。 看， 对， 哎，今天这个袜子的话题简直让我开拓了眼界，对，因为我是那种前两天泽华吐槽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天气也不太冷，但是呢，我穿了一个没有露肉的，因为我觉得露肉会有点。不高级，就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穿露肉的那种，对对，不太喜欢那种露肉的丝袜，所以我这几年没有再穿那种很薄的，一般都是看不到肉，会看起来很暖和的那种，像打底裤一样的黑。 那个就像秋裤一样，真的是感觉不到它的美在哪里。 但是其实两年时尚圈是在有流行那个露肉的黑色丝袜了， 露肉的黑色， 对对对，以及肉色丝袜，其实这两年今年的秀场上面，像很多大牌都有在穿， 是， 而且去年开始也在流行网袜， 嗯， 对，所以你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所以我决定最近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那种你说的那种深咖色的袜子。 嗯哼， 那。就等一下，回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刚刚那个女生她的苦恼是说，她的男朋友不能接受肉色丝袜， 很多男生都不能接受肉色丝袜。 所以，你原因，你能不能聪明伶俐的想一下，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或者一个理由来说服这个男生？ 不要说服，你就可以选我刚刚说的那种偏咖色、灰色的袜子。 嗯，可是，在男生眼里看来。跟肉色是一样的效果呀。 我觉得女生有时候有一种执念，她非要在冬天穿短裙，何必呢？冬天穿长裤，还有各种各样的裤子也是很好看的呀。 请收看我们这周五的女神百分百。 哎，是的， 冬天穿裙子怎么穿得高级又时髦，又不会让男朋友挑三拣四？ 是的， 以后不要请她来做嘉宾了，她总是在给自己做广告，并没有认真的上你的 节目。反正我们也是同一个节目啊。好， 啊，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那如果你对于穿搭方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在周五还是我们三个很吵闹的三人组来给大家带来这周五的话题。 对，女神衣橱，然后告诉你说秋中天怎么来穿裙子，然后又保暖又时髦。而且我们周五会请到年轻貌美的小朋友一起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而且星期五的时候， 眼睛放光， 瞬间很期待， 因为看咱们两个已经看腻了。 真的过分。 星期五的时候，现场也会有很多非常棒的衣服到现场来， 对对对对， 都是很时尚的尖端， 最硬。 大家不要走开。哎，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 拜拜， 明天见，拜拜。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the red and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We're still